此时此刻你在，爱此时此刻你在，爱此时此刻你在。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啊，今天是大年初十，那其实我们还在这个春节的气氛当中，对吧？还是喜气洋洋的感觉。见面的时候呢，依然会要说上一句说恭喜发财啊，新年好等等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或许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喜庆的印象吧。这是阿肆在2013年《预谋邂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邓超的一首歌，叫做《乱炖木吉他》，这是他为电影《大闹天》主所演唱的一首推广曲。看看歌词的话，你会很理解啊，这个歌名为什么叫乱炖。真的，你不要去想说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听明白它，你只要觉得说，哎，还蛮这个神曲风格的，就是听起来呢还蛮开心的就可以了。 在河边放咕咕，在古月胖嘟嘟，到河边忙大地，要蛋炒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在河北没到底。哈喇子塞的咕咕呀咖喱鸡，没给看这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块。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 那么默契呀 ，baby 上不来 ，baby 上不来，老子到了就大发，俺不把你压。到河边放，到古月放，到河边忙大地， 哒哒啦哒啦哒哒， 到南昌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到河北忙大地， 哒哒啦哒哒哒哒。 哈喇子塞的咕咕呀咖喱鸡，没给看这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块。 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 都拿给他，拿给他，干嘛都要拿给他，都拿给他，都给他。

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老狼在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恋恋风尘》。其实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听完了很多很热闹的歌曲之后，突然听到这样的一首很清新的歌曲，那种感觉是很惬意的，就好像我们在吃惯了大鱼大肉之后，突然来一碟这个清脆爽口的小菜，你也会觉得啊、哦，味道特别好，对不对？迪丽热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漂亮的在一起，这是他为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所演唱的片头主题曲。 孤独火热闹 少雨，多少次，多少惊喜的回忆。或有你，或不及，或转出想念你。再想你，再相聚，再看看漂亮的你。永远或短暂，人生的 A B B。想让你都听见，想让你都看见。 漂亮的李慧珍，她的故事有没有牵动你呢？有没有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也跟随着这个主人公他的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然后又哭又笑的那种感觉啊？生活当中希望大家在新一年都能够更加的漂亮，也更加的这个快乐一些吧。当然我们知道啊，就是所有的这种心情有的时候都是来自于自己有一颗强大的心，你能够好好的把控自己的心情。李健2005年为你而来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向往。新一年你最向往的事情是什么呢？ 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

找不到他的心。 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生意，又看到那夕阳红。 感觉